荒漠，你是那一汪清泉将我润泽，看两行深深浅浅的澈澈，一行是你，另一行是我，我的心曾是那一片湖泊，你是那一块石子投进心窝，看湖边双栖双飞天里鸟，一只是你，另一只就是我。 是天